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听到真的很不开心， 是吧？ 咁啊， 一周年唔好唔開心啦。 唔係啊，唔係啊，因為咧一周年固之然開心啊，但我有啲嘢好唔開心就係、是，我入唔到民建聯，我對於我做唔到民建聯嘅黨員，我好想喊。 嗯， 你信唔信啊？你信唔信？咁啊，有 笑而不答啊， 即係笑而不答啦。咁啊，即係有曼聯專區啦，又嗰就撚屌啦，咁啊就。喺個網上平台嗰度咧，唔開名啦，呢、這個平台都好撚多唔同人用緊嘅，咁啊就話即係轉述呢個西班牙傳媒嘅消息，就話摩連奴對於做唔到紅魔嘅領隊 咧， 係喊過嘅，咁啊， 同埋係好似阿蔡生話我鳩叫咁樣嘅， 係啊鳩喊咁樣。咁佢以為自己可以接到班，一路都好期待。咁對於做唔到，焗住 即係嗰啲放榜嗰啲啊， 係啦，焗住要教車路士，好唔開心咁樣講。咁嗱，都係咁，都係嗰句啦。啊，如果大家覺得啊，我對於即係自己，如果有一日啊，民建聯唔邀請我入黨，我係會喊咁樣。咁你哋咪相信呢個故事咯？即係有人唔做，係咪？你又唔係有咩特別利益，有個更好嘅，咁你。唔好話啦，即係唔好。 即係好得意，佢哋有時傳出嚟嗰啲咁嘅。 其實傳冇問題。 啊！但係即係好戇鳩喎！你其實由第一日佢話要摩連奴接班，我都拗撚曬頭。你可以即係其實摩連奴係一個乜嘢嘅領隊，一個乜嘢嘅人，大家都即係都幾清楚啦。其實佢 都搞撚到萬九一副都係啦。 係咯，即係一來啦，二來你好明顯佢教咁多隊波，佢其實佢係好需要有一個大量嘅金錢去 support 佢。即係要即時嘅，好多嘢都係要即時 support 到佢嘅。我想請問一下你萬九，你咪格拉沙家族嗰啲老友記，你 support 到啲乜嘢？即係你能夠可以 support 到乜嘢俾摩連奴咧？ 飛眼 你 啊！ 係咯，咁你再你要摩連奴去用你啲咁撚嘢卡瑞克啊嗰啲咁啊咩聰明仔啊嗰啲咁戇鳩仔，咁你好難想象摩連奴會點樣咯？即係你話哇嚟到喂係啊係啊咁啦。又有嗰啲聰明仔啊、戇鳩仔啊、低能仔啊，同埋插水啊咁樣嗰啲啊，搞掂佢啦嚇，咁樣即係嗰只嚟噶嘛，而家淨係。 咪傳媒煲水咧，就真係無話可説嘅，係嘛？有言論自由，係嘛？咁啊，但 係你要消化啊嘛，大佬。 即係你要消化啊！消化完之後咧，你哋可以將佢轉變成為一篇文章，然後就加啲貼圖穿作附會啊，將阿摩連奴一啲唔開心嘅樣子。變成咗個 headline 嘅 photos， 係嘛？再加埋佢坐喺呢一個車路士嘅記者招待室嗰度對答，有一個扁咗嘴嘅樣子，就話：即係改 同點 解？我冇得去啊！點解我而家係坐喺度咁樣？唔好玩啊！即係你哋已經夠柒噶啦，你已經夠柒，你仲要再柒啲， 即係同無線嗰啲劇咁柒咯。 係咯。咁 一樣咯， 好大鑊嘅喎，即係你要拆成咁，我好難幫你噶嘛，我真係好想笑。你有精神病，有妄想症，有十重標準，萬重標準啊，萬聯嗰萬係嘛，萬九個萬啫。嗰輸咗場波之後咧，我哋陣間再講一講嗰場波有啲戰術或者得意嘅分析嘅。但係我啲先俾少少時間我屌一屌條撚樣先。咁啊，又係阿 Kenneth 啦。嗱，我就講明嘅，我做呢個節目咧。即係啲討論區有啲巴打咧，即係都唔係巴打，有啲萬九咧，就笑鳩我哋啦，唔止不下一次啦，數十次以上啦，就話我哋無聊啦，精神病啦，無啦啦開個節目去屌其他球隊啦，葡萄到死啦，咁即係佢哋就第一，佢完全係將佢哋自己啲特質咧話翻人哋嘅，係嘛葡萄啦，係嘛葡萄，佢哋葡萄開嗰啲 friend 嚟噶嘛。跟住就話精神病，咁佢哋梗係精神病啦，係咪？你睇下佢哋可以咁樣穿作附會啊，摩魯嗰單嘢，再加埋以往嗰啲 track record， 唔使講噶啦，你自己上香港網絡大典打萬九兩個字啦嚇。咁跟住我都係睇啦。咁啊，再講佢話咩？我哋係無聊咁樣。喂，大佬啊，我用真名，我同 Kenny 都係用真名真身，俾大家 search 到我哋係邊個，係嘛？即係 Kenny 你揾到佢 Facebook 㗎，我哋。 放埋我哋張相，真人相出嚟，穿住件反萬T，又影相，又呢， 絕對唔遮掩， 又露唔遮掩，真係真身嚟嘅。OK， 你今日聽緊嘅，譬如我咁樣，我即係真係賠上自己政治生命，唔搞政治㗎啦。啊，即係錢都唔賺㗎，即係唔賺啲萬九生意。如果第時有啲客啊，即係知我係反萬嘅，可能唔揾我做生意㗎，唔揾我打官司㗎，咁。冇問題嘅，我用真身，因為我勇敢，我忠於自己嘅信念，係嘛？但係，喂，你哋冇靈魂嘅喎，冇成本，最好似係有人喺討論區就話：，喂，屌你幾條撚樣真係傻仔嚟嘅，你老尾淨係得有即係淨係得個吹，以為自己好撚勁咁樣，仲要用真身咁樣，哇！屌你老尾，用真身對嘴，唔撚係啊！嗱，你都笑啦，我真係有睇過呢啲嘢。 大佬啊！ 嗱，我話俾你聽咧，我唔睇嗰啲討論區嘅。高登另計，高登我係無聊嘅時候攞咗上去笑。但係高登我唔睇體育台，我睇吹水台同埋睇 J 圖嘅啫。咁嗰啲其他嗰啲討論區嗰啲嘢咧，就係有啲聽眾 send 俾我哋，佢哋覺得好好笑嘅言論。其實每個禮拜都收到㗎啦，咁但係我唔會讀啦。但係今個禮拜感受特別深，即係我當我見到佢話黐撚線用真身，哇乜撚嘢啊？ 呢啲係無線嘅思考，你明白嗎？ 咪就係咯，咪就係嗰啲九十年代偷油水偷到啦，係嘛？即係完全係 完全不能夠接受呢啲咩邏輯嚟㗎，大佬。 唔好咁啦，即係我想問係嘛？即係你 即係呢啲同阿明哥派飯都要俾人屌一樣。 唔係即係唔係咯？喂，我哋同明哥一樣㗎，我哋派嗰啲 派飯又俾人屌 咗嗰啲反飯 T 㗎， 真 係慘啫。係嘛？即係我哋用真身真相俾你揾到嘅。OK， 你認真細心少少揾，如果反萬即係曼聯嗰啲球迷。你可以喺上網揾到我電話，揾到我屋企地址嘅，因為我參選過啊嘛。咁我都唔驚啦，是撚彈啦，因為我覺得喂，你老尾我做緊啲正義嘅嘢，用真心咪用真心咯。 係咯， 嗰晚場波嗰張相，我專撚登咧就影出嚟嘅一個鳩笑，好撚樣衰，我就係影到咁撚樣衰，先有喜劇感。喂，有撚所謂，我冇偶像包袱啊嘛，因為我唔係走偶像路線啊嘛，我走反萬路線啊嘛。咁你即係我覺得你 in some sense 你唔認同我屌鳩你隊波都好，或者你覺得我扮嘢都好啊，或者覺得我哋無撚聊都好，喂，你應該都尊重下咯，我俾你有勇氣咯，我遊行係真係遊行，你哋就喺 Google Map 遊行，我反萬我就真係用真身反萬，你撐曼聯咧就係匿撚埋一角，係嘛？即係嗰啲原撚全係失撚敗者嚟嘅，網撚嚟嘅，係嘛？即係我做嘢就。即係我都係一個係人啊，都係嗰句，我真係個撲街嚟嘅。但我對於反萬嘅呢個事情咧，我係光明正大嘅做所有嘢都 冇錯， 從來冇喺背後，因為我公開喺網上電台度講，有幾背後咧，係嘛？咁我講翻個故事就係咩咧？有一日嗰個 Kenneth 原來佢即係我好失敗啦，原來我屌鳩完佢之後，佢幾句嚟都唔知我屌鳩咗佢啦。原來佢亦都唔睇人嘅回應啦。大篇幅去回應佢啦 ，cap 鳩佢圖啦，話鳩佢，即係力數佢嘅惡行咧。呢個萬九典型萬九嘅惡行啦，包括上年攞聯賽冠軍之後，就將雲佩斯翻酋長球場嗰張相，就話 the best scene of the season 咯，講十萬鳩幾次，佢都唔知嘅。直到嗰晚佢輸咗4-1之後，發撚一神經，就喺我個窩度留言，因為見到我 cap 咗幾張圖。喂，但係又調翻轉講，你嗰啲言論我唔放上網，我對唔對得住自己咧？咁佢留言喺我窩度留言就話：喂，即係我 personal Facebook 嗰度啊，即係個 account 個窩度留言，佢話：喂，幾好啊，將我啲言論放上去，不過下次早啲同我講聲啦，咁樣講。咁我話：嚇，你唔知咩？我6月10幾號專登錄咗一集，屌柒咗你嘅喎，萬鳩嘅人 download 咗嘅喎。 好尷尬，就係嗰陣同佢講，我屌你成個鐘啊，開咗個節目， 啊、 但係嗰陣人唔知㗎。 係啊，但係屌咗幾個月，萬幾人 download 咗嘅咯，好光明正大嘅咯，咁樣講。跟住佢就話，好心你，跟住嗰句經典，好心你要搞鳩我，將我嘅言論放上網咧，就同我講聲。唔好遮遮掩掩，搏撚咗我，等我睇唔到。我話第一個反應嗱，我真係唔識嘅，我電腦唔得嘅。有冇巴打話俾我聽 ？Page 係可以點樣搏人咧？我唔識啊。嗱，我冇搏過 ，OK。如果有我都冇。 即係你有 Facebook 啊，係嘛？ 佢話我個 page 啊，搏鳩佢，等佢睇唔到啊。 應該就唔會㗎。 點會有可能啫？ 即係你係直接 block 咗。我個 page 咧係公開嘅 ，OK， 係公開嘅。 唔係，你可以淨係 unfriend 咗佢就得。 唔係嗱，我亦都冇 unfriend 過佢嘅。 係咯， 因為我覺得太好笑。 講唔到啦。 冇錯啦，咁我就話嚇，我有幾個唔光明正大，我節目公開屌柒你 ，cop 過幾次圖。我話俾你聽，而家聽緊反賣我啲真係忠實聽眾嘅，冇人唔知邊個係 Kenneth 姐，冇人唔知你係我同宿舍嘅，冇人唔知你係讀 BBA 嘅 CUHK， 2011年畢業嘅，冇人唔知你叫鄭俊傑嘅，冇人唔知嘅，係嘛？啱啱先知我開咗你名，吹啊！你行得正，企得正，你惊我惊鸠我，你最多咪话我无撚聊咯。但系我系无聊啊，但系你嘅思维，你嗰种做人嘅态度， 翻去睇无线啦。 你讲嗰啲说话，你嗰种气焰，你话俾我听，你未见过呢个世界。你老豆系有钱，我话俾你听，有几撚有啫？我见过比你老豆更撚有钱嘅人啦、啊。你老豆揸波子啊？我老细十架玛莎拉蒂啦，法拉利啦，唔好咁啦。你睇一个世界系发生个咩事啦？即係你唔好覺得你自己搭個頭等飛機好撚犀利，讀喇沙好撚勁啦！我身邊全撚部唔知幾撚柒多人啊，個屋企揸住幾隻，學自己都揸住幾隻上市公司啦，攞嚟講，你覺得自己有錢就係大撚柒啦？我真係人身攻擊佢嘅 ，OK， 擺撚到明㗎啦，係因為佢嘅性格、佢嘅背景，俾佢有一個機會成魔黐撚咗線，唔識反思人生，唔識做人，以為個世界玩撚曬佢大撚曬。 即係同阿李天一嗰啲一樣喎、 啊。唔係我有咩未見過啫？我廿幾歲嚟，我話俾你聽，更黑暗嘅我都見過，係嘛？做人咪就係光明正大，擺喺度咪咁啊！你揾人劈鳩我 ，OK？ 即 係冇啊，冇， 即係唔緊要啊！你 唔係啊？問題係，屌我同你做一段節目，我同你一齊落樓下劈埋我啊，唔係冇啊？ 唔係我話呢個萬迷的你嘅其實係。 雖然我係嚇、啊、全港跆拳道公開賽總冠軍， 咁你要保護我啊！ 咗後邊先。 唔係，仲有你快啲揸翻電單車，我哋用電單車可以左閃右避嗰啲好 GTA 式嗰啲追殺。唔係，即係我 OK 啦，嗱，即係咁樣話不投機半句多冇問題嘅。但係你俾我睇到，我就真係恥笑佢。嗱、啊，最好笑係咩咧？換轉頭佢搏撚咗我。 係 咁我就諗啦，咁之前嗰句你話光明正大唔好搏我，究竟係咩意思咧？咪就係呢啲咯。 係。 咁算，其實真係睇波冇問題嘅。我話俾你聽，我身邊好多好多曼聯擁等嘅朋友。从来冇一个真系我识嘅人系咁样咁小气地搏鸠咗我嘅。喂，如果我串鸠你，叫串鸠你，我讲事实，唔系串鸠你队波。O K， 我永远系讲事实，唔系串你队波嘅。我讲事实，去评论你队波有几閪，咁你要去搏鸠我，咁你嗰啲言论系咪即系叫全宇宙，即系或者叫阿朱克伯格将你个 Facebook account 要 ban 鸠咗佢咧？即系咪要咁先？唔系咪睇下波？讲下咪算捻数咯，我追呢个啲系好捻柒噶啦，但系 on the other hand 佢唔会咁戇鸠搏捻咗我咯，做乜捻嘢啫喺度？即系我唔介意冇咗你，因为我又 at 翻你咯，用个假 account。你睇下呢几日你 at 咗啲咩人，即系我都系睇到你嘢嘅。你明唔明？一你就唔好再讲呢啲言论，唔系我总有办法嘅，系咪先？仲有我同你有九啊几个 common friend， 我哋成个宿舍都有朋友。有三四个我 best friend 反慢嘅，你觉得我会睇唔到你啲嘢咩？我唔敢搞啦，我唔搞你啦，因为我发现你真系要经历一下呢个世界，去体验下，即系用心去感受一下呢个世界系发生啲乜嘢事嘅。咁啊，即系算啦，啊，即系笑完啦。啊，呢个好经典嘅人物嚟嘅。 你加俾我啦，呢个阿 Kenneth， 你都系去睇翻无线吧啦，屌，你冇前途噶啦个人。啊，唔好睇曼联啦，睇无线啦，啱噶啦。喂，咁啊，想講翻嗰場波啊，其實，即係我同你， 繼續講， 我嗰日有打俾你啊，好撚開心啊，即係即刻，我忍唔住即刻要打電話俾你，真係太撚搞笑實在。 我好似同你即係做咗節目之後，你未試過場中間打嚟。 未乜真係太興奮啦！ 真係興奮， 好撚。 我哋講撚咗成個鐘都仲係講。 係啊，但係真係太興奮。嗰場波其實想講下咧，點即係點解曼城會打咁好啊？突然之間，因為佢早一場就歐聯嗰場都係打啲弱嘢啫，咁但係即係再之前打翻英超，佢真係麻麻地，一路都講緊佢都係少少揀波踢啦，即係嗰個態度，成班球星都係揀波踢啦，咁就麻麻地嘅發揮。咁啊，傷咗大衛斯華，其實我自己就幾比較擔心，因為其實係佢本身嘅靈魂嚟噶嘛，成個中場嘅靈魂，即係除非佢話將阿 Yaya 直情推撚曬上去，我就唔翻啦，代撚咗佢個位嚟踢，因為拿斯利其實一直都踢得真係麻麻地嘅，即係又好似唔好投入咁樣，總之踢唔翻佢當年最 fit 嗰個狀態啦。咁就嗰日佢踢翻左邊啦，咁 中間就反而呢，我其實都諗到佢會將出阿古路，將阿古路褪下一格。前面我估佢踢迪斯高，但佢出咗離格度啦。咁阿古路踢下一格呢，佢反而有少少釋放咗阿古路，我覺得。即係因為其實對於曼九嚟講呢，你對住阿古路喺中場嗰度，佢帶波嘛，佢好鍾意上腳，佢帶波。佢帶個波其實幾難 mark 佢，即係當時對住，尤其是佢又去戇鳩鳩啦，又係阿卡維克同阿菲恩尼，兩個都係慢㗎嘛，兩條慢柴你話喺中間，慢慢喺度柴下柴下㗎嘛，咁你變咗阿古路擠下擠下，即係推下推下，又類似蘇雷斯嗰隻一路帶住一路帶住，好難 mark 嘅，即係對於佢嚟講，佢同埋佢唔好習慣，突然之間喺嗰個位置出現一條咁嘅友仔，咁喺度攝下攝下攝下攝下又。你逼得埋佢就過你，你一路褪佢有機會起腳，你一褪得太好，真係起腳射鳩你噶嘛，咁變咗都幾多顧忌啊，佢有少少都唔知點 mark 佢好，咁變咗你 mark 下以為佢射，以為佢過咩，佢就啜一聲傳撚咗個波，咁啊變咗即係打到佢係幾亂啊，打到佢，因為本身曼九就係、即係已經係嗨波，其實講嗨波就唔係講呢場啦，佢上一場我都講過佢好未諗。4-4-2-4之前都嗨到震㗎啦，其实佢都未好过踢咁多场，我未见过有一场好嘅，即係但係又系嗰啲咁你觉得哇赢波咪好嘢囉，咁我讲啦，咁但係就你在于我哋啲反慢认真睇波嘅人、你睇到其实系踢得唔好好嘅，咁去到嗰场就更加显得佢哋真系成队波散撚晒，一来冇咗阿云狗啊，冇咗云佩嗨又喺前面喺度接阿博梦啊，再加埋韦比克喺前面又真系唔知佢係緊張啊，定係乜撚嘢啦？不過我真係我個人我都係覺得佢嗨波噶啦。咁佢啊真係專打飛機嘅喺前面。咁肥童喺前，肥童又攞住個波，又唔係好完全波嘅嗰日，唔知係咪都係想表現下自己啊？即係之類啦。咁同埋最重要一點就係、是、金賓尼真係 mark 得好撚好。因為金賓尼推上嚟喺後面頂住佢好多球噶啦。一攞波身都轉唔到，不停咁用力。一路頂住佢，咁變咗佢攞波好吃力啊，就好似話打籃球咁咧，係咁頂住佢頂，你攞到你個波到嘅時候，你都已經用曬啲力啦，淨係用啲力同佢喺度擁到尾，個波一到嘅時候，你已經想轉身或者去爆啊，或者去做其他啲一啲即係可能你有假身啊，你 唔係不過講多咗，因為金賓尼都唔使點表演啊，繼續啊。 即係佢頂住，我覺得係嗰個牽制住佢啦。因為其實本身佢係諗住佢由頭到尾都係話落，你知啊？阿肥童喺中場好撚勁啊嘛，肥童一出嗱、那個中場閂撚曬，成隊波翻曬嚟玩曬，係咪好冇人夠佢勁啊？你睇下佢前鋒又得，褪後一格打中場亦得咗，係咪先夠贏？咁你睇下呢啲真係有人抹佢，認真啲頂撚住嘅時候，佢派唔到牌，佢冇辦法派到牌嘅時候，咁咪閪撚住，即時斷撚曬咯，即時咁，所以即係。嚟緊下一場西布朗又可以即係嚟一個借鑑啊，即係可以睇下西布朗望一望阿奇勒，可以即係諗一諗睇點樣去 cap 撚住佢嗰個進攻嗰個全員啊。咁變咗佢就算分到兩邊咧，佢兩邊上到嚟咧就已經立佢，同埋佢兩邊嗰隻閘咧唔係好敢上噶，因為嗰個世紀史摩寧啊，又話指嗰個乜撚嘢。史摩靈係萬九史上最有前途嘅希望啊嘛，咁嗰、那個你睇到嗰個幾撚有希望啊，佢喺呢個右閘嗰度一衝撚咗上去，次次都冇人嘅，水水都冇人喺嗰度嘅，真係多撚謝曬。咁啊，佢即係變咗佢又上又唔係上得曬，佢又唔係上得曬出波，咁啊華倫希亞又唔知做乜喺嗰度。平時有嗰個戇鳩拉菲爾咧，就企喺嗰個禁區嗰度噶嘛，即係佢係唔撚防守，佢企喺人哋禁區嗰度踢波嘛，嗰度撚樣。咁平時就有佢喺度，都仲有波傳下喎。咁嗰日嗰個戇鳩史摩寧又就唔知走撚咗去邊，佢上又唔係上曬，吞又唔係吞曬咁樣。佢翻轉頭，佢史摩寧都係，我覺得都係偏向慢，因為佢都係希望打中堅噶嘛，即係都係推佢打中堅。你變咗打嗰個位，佢又慢柒柒咁，又唔係好慣打嗰啲位咧。咁變咗俾阿拿斯尼喺嗰邊塞食撚到去含。其實睇翻嗰幾場波嗰啲圖片 cut 撚人哋 cut 撚咗出嚟好多張㗎。咁其實講到睇到佢喺即係佢特別係佢哋嗰個右閘位啊，係閪撚到啊，直情係八次防嘅。所以即係佢呢場波俾人大炒咧，係冇撚得講嘅。 但我覺得曼城就 有啲過分嘅， 嚇、 啊，即係佢贏到四比零之後收撚曬。 哦、啊，我都覺得係收咗， 係嘛？即係對於嗰啲 過分 買撚咗，即係主其他嗰啲人太唔公道，係 唔撚負責任喎， 即係好唔負責任咯。 我同你都諗住係六球噶嘛，最少。 係啊，即係個細次係得咯，即係你即係只要稍為認真做兩次， 唔可以仁慈啊！ 你對曼球真係冇仁慈嘅，你諗下，即係曼球可以話唔緊要，我哋臨尾四十分鐘 你唔撚記得咗補七分鐘入鳩你波咩？ 係啊，同埋即係話你唔緊要嘅，我哋臨尾四十分鐘係一比零贏曼城嘅。 啊， 咁唔好咁啦，即係你攞嚟俾人笑咩？ 真係幾難笑。係 啊，咁啊，嗰場仲有冇特別嘢講啊？ 仲有冇特別嘢啊？其實即係佢實在太閪波啦嗰個。 其实有几球入球都教材式嘅、 啊，都系嘅。你又睇下迪希亚个样，俾人入咗四球，佢又好兴嘅。佢其实就想佢想打人噶，已经其实行出嚟，佢真系坚想打人嘅。因为几球波其实都唔捻关事，佢都冇晒扶人，你射得太靓，佢、 啊、 都救唔到。咁佢好明显想出嚟揼鸠阿李奥费迪人个背脊噶啦。咁但系即系佢又碍于佢又唔够胆啊，系咪先？咁转个头想打维迪，啲维迪又三十几岁，又有啲牛底。咁如果你话行出去打史摩林，又有啲远。咁变咗即系。你成件事即係變咗佢喺中間好多谷氣咯、啊，你明唔明啊？即係佢最撚想打定係史摩寧啦、啊。 唔係你諗下曼九咧，即係一路以嚟最中意個招就係兩邊出個波埋入㗎嘛。嗱，嗰日入臨尾個兩球，即係短時間入到三比零、四比零嗰兩球就真係教材式話俾你聽，乜嘢叫做由兩邊策動攻勢，傳入中間走位補位，再加呃鳩你。留空望空，乜撚都齊撚曬㗎啦！ 同埋講少少重點就係、是、人哋出波呢、這個教材式出嚟嗰啲射波啊，即係中腰射波啊、頭槌啊，就唔係你慢狗嗰啲閪鳩踢，我成日話鳩佢嗰啲邊皮嗰啲過咗你，即係用撚盡全力砰一聲踢落個地波，跟住出嚟就搏斧碌他邊個撞混亂嗰啲。因為我 friend 踢波咧，佢好撚中意㗎嘛，佢話喺國球嗰度啊。佢都識斬波嘅，但係佢話：屌你踢呢街波唔撚使你啊！用盡力射埋去，即係打橫射過去，射撚中人就入㗎啦。佢話：總之射中人就好大機會入㗎啦。咁啊，我成日都用呢招嘅。咁嗱，曼九咪就係呢招，所以街波招數咯。咁但係你睇人哋曼城，即係出波嗰個質素、個組織呢啲，咪波咯。即係個分嘢就喺呢度啊。 係啊，不過又唔好神化曼城啦，因為曼城都係嗰句。第一場睇咗佢對紐卡素之後咧，有好高期望嘅，覺得班波聰明咗，翻咗嚟，即係起碼即係以前俾呢、這個文斯尼教柒咗咧，好似突然之間即係 醒曬咁啊， 嚟個大醒神咁樣喎。咁啊，但係原來唔係嘅，即係有陣時即係柒開都要啲時間去適應嘅，同埋嗰班大帝 大帝真係大帝， 都幾揀波踢， 揀㗎，你睇到 㗎，都幾揀波踢，你睇得出佢哋真係班友係幾揀波踢嘅。咁啊 ，anyway 你。依家個聯賽榜形勢就利物浦輸咗俾沙林頓啦，咁啊嗰晚咧就好搞笑嘅。但講聯賽榜形勢就講一講啦，就阿仙奴第一啦，榜首啦，嗱比曼聯恥笑無冠，阿仙奴就開始展露咗少少有能力可以挑戰英超啦。咁 可以爭下啦。 嗱，希望我唔好咒死佢啦，我奧斯加盟我就 但係阿仙奴，我 話佢攞英超， 我好認真咁睇咗場啦。阿仙奴其實都係有需要執，即係睇一睇個後防。嗰、那個後防都係有啲隱憂嘅，即係你睇到個後防，阿仙奴中前就好 OK 啦，但係後防係有啲隱憂，你係留意係睇到。 咁啊，曼聯球迷係啊，即使有隱憂就唔敢串啦，榜首嘛，多佢五分啊嘛，係咪？咁啊，又買到奧斯爾啦，唔敢再講咁多，我見到自己個費蘭嚟都柒。咁啊，嗱一嗱先，唔講咁多住，到過多幾場，即係阿仙奴一輸，佢哋又會再出翻嚟。係啦，咁啊，跟住之後排第二嘅咧係啊，第二嗰隊係咩？曼城係嘛？ 死咯，第二 啊，唔緊要啦，總之就係、 是。Hotspur 啦，第二係。 第二 Hotspur 咩？ 係啊。 啊係喎係喎 ，Hotspur 因為佢寶蓮路臨尾入波啦，咁啊佢哋不嬲都睇唔起熱刺㗎啦。咁啊第三四位就係 曼城、車路士、利物浦， 就利物浦啦咁樣。咁啊利物浦輸咗俾沙林頓嗰場波之後咧，即係呢、這個。曼迷咧就出嚟系咁啊，嗱都话捻咗你会打回原形噶啦，嗱而家利物浦的而且确系踏入九月份未赢过嘅，唔计赢曼联嗰场，即系过咗国际赛之后翻嚟未赢过，系一和两负嘅，呢、這个成绩系唔见得人嘅， 因为少咗高天奴啦， 系啦，即系就真系嗰个最佳领队魔咒咯，真系有嘅，最佳球员魔咒咯，即系开始揾唔到啦，跟住既然讲到呢样，讲一讲琴晚场波啦，嗱琴晚场波失望嘅，因为唔会有人。嗱，先唔好讲利物浦输波先，唔会有人对于曼联赢波系唔失望噶嘛？曼联赢波一定失望噶嘛？系嘛？即系点解呢啲閪波都赢到波嘅咧？啊，即系原来真系公平竞技咁样系嘛？咁啊，琴晚场波睇到一样嘢嘅就系、是、 利物浦都係真係全個球季有一個好大問題，就真係得45分鐘火仔。咁嗰45分鐘永遠都擺喺就由第20分鐘開始去到、 啊、中間嗰段， 係中間嗰段真係即係好啦麻煩。咁啊，有睇嗰場波嘅朋友就應該知啦，嗰一場波即係琴晚利物浦咧喺上半場嘅中後段係好大機會贏波，而曼聯係又去翻好似對曼城嗰一場嗰個防守企位咁係亂嚟嘅。咁但係即係外於啦，即係利物浦呢一場波，坦白講唔值得贏嘅，唔值得贏，但係亦都輸得唔抵。咁即係我講曬啦，係咪？咁點解輸得唔抵？就係因為源於一個角球嘅攻勢走漏咗小豆啦，係上半場好早好早階，下半場好早階段啦。咁亦都因為咁就搞掂咗。咁但係即係要講嘅一樣嘢就係冇咗高天奴之後，其實個最佳魔領隊嘅魔咒就係傷撚咗高天奴啫。高天奴，我話俾你聽。高天奴蘇花在陣嘅每一分鐘在陣嘅每一分鐘都冇落後過嘅。 嗯， 喺總之有佢喺度就唔會落後嘅，從來未輸過波嘅。咁啊，亦都未輸過波嘅。咁但係佢一換出俾舒爾菲俾米祖入2-2啦，跟住呢一個蘇林頓1-0啦，琴晚又1-0啦。咁你會睇到利物浦就喺個轉會市場上面有人會覺得成功，但我其實持一個都唔係咁好嘅態度，一嚟佢放走我好鍾意嘅拉爾拿啦，咁拉爾拿夠撚咗巴神12碼啦，當然米盧連唔差嘅，咁但係另一樣嘢就係話，喂，你咁急放走舒爾菲，咁急放走蘇蘇，咁急賣走借走波連尼，咁而家出嚟一個後果就係咁啦，即係好坦白講，波連尼喺新達蘭隨時係繼續冇正選打，因為點解呢？特肯尼要走咗啦，咁冇意大利隻教練啦。 嗯， 系咪好麻烦？第二，喂，你伤咗高天奴之后，你谂啊，你有边一个人可以 replace 到佢嘅位置啊？ 有，我借马达俾你啊！ 而家可唔可以啊？唔得啊，大佬！咁所以你会睇到嗰场波就即系临尾嗰廿分钟系有攻势嘅，曼联亦都个势唔似稳赢，但系问题利物浦就冇咗嗰道气同埋嗰个创造性喺度咯。咁、 但系其实系咪？因为我真系望捻到爆炸，我实在冇睇。阿苏七有冇褪后一格？ 又坦白讲嗰场波咧，苏七就基本上焗住都要褪后，史杜列治都系。 系啊系啊。 因为点解咧？嗰场波就出嘅中场就系轩达神啦、卢卡斯同埋谢埃特，咁非常之差嘅，即从创造性嚟讲啦，从拦截力嚟讲咧，都系。 谢四有冇出嘅？ 谢四有出嘅，但谢四嗰场波就即系又冇货仔啦。 Okay. 我唔知佢心态咩，临尾嗰廿分钟，我觉得佢完全唔。佢唔知咪唔記得咗個對手， 可能都係。 我唔知咪疲態，但佢好似唔記得咗個對手係曼聯咁咯。即以前就算攞唔攞到波都，即佢有火嘛。你睇到嗰球員有冇火嘛？琴晚場波佢又真係窄少少嘅呢一樣嘢係。咁阿蘇七墮後啦，但大家都好期待就係即蘇七打柒曼聯啦。雖然我真係好多球迷都唔中意蘇亞雷斯，包括利物浦嘅球迷有啲都唔中意佢。咁但大家都知道，喂，大敵當前，咁佢停咗咁耐賽，新仇舊恨，梗係希望佢 卧狗卧狼出動， 卧狼出動咁咪咬鳩艾夫拿啦，係咪想咬得再停多十場啦？係咪？咁嗱 ，which is 冇發生嘅就係蘇亞雷斯狀態真係差嘅。我感覺上咧，佢身形咧好似有少少未有未發福，但係。唔係 fit 囉，即係你要睇到唔係 fit， 即 係咗少少啦，成個 係啦係啦，又係有啲嗱攞波立咗啦，控波推離腳啦，其實有幾下黃金機會嘅，咁啊即係一攞個波一推就俾人攞咗啦，即係有少似即係你見到呢、這個波連嚟踢波咁樣囉，即係咁就未去到咁差啦，當然就咁，但係即係你會覺得蘇亞雷斯你睇到嘅就係希望佢可以。即係嗰種靈光閃現，攞住個波冇諗到你班撲街唔加 一定會翻嚟嘅。 咁會，但係個問題就冇計咯。即係佢嗰場波啱啱復出對曼聯，咁佢琴晚係踢得唔好嘅，真係唔好啊。咁當然喺混混嘅利物浦球員入面，佢已經係表現最叫做即係進攻球員嚟講，已經係你最能夠依靠嗰、那個。咁但係 timing 唔啱，輸咗。喂，冇問題㗎。阿肥聲話得啱嘅，你話我打飛機到啦，但我真係咁諗嘅。即係琴晚場波我都係咁諗，贏到就最好，贏唔到唔緊，因為佢走得越遠越好嘅，贏一場輸一場，贏一場輸一場咯，咪你啲杯酒拎到去二三月都仲有得爭咯。 唔係，即係又唔好話我哋屌贏喺度有咩輸咗又揾位。坦白講，即係贏夠我都想贏。坦白講，你問我想唔想贏，梗係想贏啦，笑夠佢啊嘛。我以個節目為宗旨，或者以個反文宗旨咁樣笑夠嘅。咁但係坦白講，你話如果去到即係呢啲咩個聯賽杯，我其實唔係馬後炮，但係即係其實呢啲聯賽杯啲嘢。 早即係你話就算車路士輸咗，我都唔會有半點心酸啦。屌攞唔到，就算冇，我覺得四大皆空啊。你俾個聯賽杯我都唔撚要，我寧願唔撚要，冇用嘅聯賽杯。 唔係都有用嘅 ，in some sense 就係當你好耐冇冠軍攞，譬如利物浦同埋阿仙奴咁樣，即係即譬如12年阿仙奴，11年阿仙奴輸咗俾白明漢嗰下又好撚傷嘅，12年利物浦贏到嗰下就帶嚟。 但我就覺得呢個杯就有少少即係嚇，嗰、那個意義就唔係真係認真好撚大。 我覺得咁嘅，真心講嘅，對曼聯。哪怕嗰個只係酋長杯，或者係南亞邀請賽都好，即係一場仗咁打嘅，咁輸咗就輸咗，咁嗰場波即係又未去到話優勝劣敗，但係你問我利物浦值唔值得贏，其實就真係唔係好值得嘅，運氣係真係冇乜嘅，即係嗰個最佳領隊魔咒出現，但係喂唔緊要嘅，即係都係嗰句，你哋可以盡情抽，冇問題嘅，但係我都話俾你哋聽咧，我哋19支英超球隊嘅球迷就係對波贏輸都好，第日都去。昂然咁样着住件球队嘅波衫，或者公开讲，诶、哎，我系车迷，我系利迷， 即系 佢哋唔得 咯。 即系你唔好成日对波输嘅时候就屌，跟住第日出嚟就喺度讲呢讲路啦。同埋唔好再讲咩莫耶斯要出小豆啊，虚兰迪斯同埋阿兰尼啦。除咗小豆之外，即系小豆唔需要有人适用嘅，所以你摆落去就得噶啦嘛。但系讲真，曼联嘅中场嚟讲。費格遜都唔識用呢個鄉村真絲啦，你唔好覺得鄉村真絲出嚟就等於莫耶斯醒覺啦，唔好同我講話，琴晚嗰場先係正選，禮拜日嗰場係後備啦，我屌你老母！即係你呢啲真係 真 係 好含 撚，好撚含，係好啦 ，OK 呢個 term， 好含撚嘅真係，喂，你輸撚咗，你可唔可以讚下對手好咧？係嘛？你可唔可以話你自己唔掂咧？又唔肯講，然後就到而家 day back 翻，到你贏一場波就話嗱，我都話俾你聽。呢場波證明咗莫耶斯係有能力贏到前列球 隊嘅。最慘係咩咧？即係你含撚，我又覺得唔緊要啦。咁你咪含撚，大家都明㗎啦。咁你就算我話啊後備，我哋都會講㗎。咁但係我會用一個即係笑輕鬆啲嘅形式去講，我唔會好撚認真，即係覺得哇係啊係咁㗎啦。嗰場啊係啊費 Sir 自己又買撚咗波，所以咧。咪放水咯，嗱又做嘢啦，呢啲啊一比一啦，嗱费 Sir 买咗波水咪咁做，即系佢个样仲要系深信嗰只，我屌你啦，即系佢哋系充斥住呢啲咁嘅行径同埋行为噶嘛，即系，唉唔捻识讲啊，佢哋好多时都会系好捻屌地啊，佢哋嗰啲行为， 咪屌地到爆啦，直头就 系啊， 即系 打柒佢， 即系屌捻到周地都系添啦，咁冇办法嘅，咁你问我就嚟緊對西布朗啦， 西布朗嗱，西布朗佢都唔係易食㗎話俾你。 魔咒係咪？ 嚟緊西布朗唔係流嘢嚟㗎，西布朗 OK 㗎，守得幾好㗎，即係頭幾場打得唔錯啊，西布朗都。西布朗而家排喺，等我睇下先嚇。 第14位咯，咪就係曼聯嗰個位置咯。本來嗰個位置 咯。陳文你話而家曼九排第幾嗎？ 曼九排第8。 啊，唔係啊，阿川咧話曼九係排尾12啊。 哎呀好正啊呢啲真係创意无极限啊真係话俾你 听。嗱西布朗嗰个就即係排后少少嘅就15嘅。咁就一胜两和两步。咁 对咪。 就唔係太差嘅即係佢本身出嚟即係其实上年啦都唔係差西布朗。西布朗都几硬嘅即係硬正嘅。咁我觉得呢个礼拜又可以期待一下啦。即係和一和你先啦又截一截你胡啦又可以我觉得。 都系嗰句啦，哪怕你莫耶斯赢多两场啦，升翻上去第四五位啊，你去到第38周都唔会喺头四位出现噶啦， 冇啦， 即系可以话俾你听，即系好简单嘅。呢、這个车路士啦、阿仙奴啦、热刺啦、曼城啦， 嗱仲有热刺都真系唔差，话俾你听。 即真心讲，大家实力拉近咗，即系你自己又渣咗。咁你真係好難說服我，你而家咁嘅狀態、咁嘅士氣，仲有你班咁忠心嘅球迷，可以點樣推到？ 仲有喎、啊，我哋仲有阿雲佩希嘅，即係其中一個人患喎、啊，而家，佢傷咗，你知傷喺邊度啊？ 哦，冇睇啊，真係。 佢傷咗個鼠閪筋啊！ 咁樣大鑊啊！ 係啊，即係對踢波嘅人嚟講，你如果你有踢過波，你知道一傷個鼠閪筋唔係講笑啊！即係鼠閪筋喺邊度？你知唔知？黐緊線啦，個腳眼嚟嘅，屌你！鼠閪筋系乃系喺呢个大髀内侧，即系碌脚个袋隔篱嗰个中间嗰个位系啦，嗰、那个就即系有两边嘅， 咁就係嗰個位，嗰、那個位置為之係鼠閪根。咁鼠閪根一相嚟講係喺鼠閪根喺裏面嘅，就唔係喺出面嘅。所以咧，即係你好難話去拉翻，即係你因為有時譬如人哋哇戚住好痛咁啊，拉一拉佢鬆一鬆，或者我都有個我有啲 friend 又好撚專業噶嘛，即係對呢、這、一個 鼠閪根， 唔係鼠閪根。是呢一個運動嘅 創傷， 創傷有熟嘅，咁佢哋有啲因為佢哋有隊醫， 我成日都以為鼠閪係呢啲位添， 梗係咪黐緊線嘅？ 哦， 梗係唔係啦， 呢啲 area， 梗係唔係啦？咁佢話即係譬如有，由佢哋有講過一個， 我叫嗰啲叫做大比乸嘅， 屌咁人哋係真有學名噶，鼠閪根噶嘛，咁佢就話即係譬如拉你整親，你有時你哇抽筋咁咪拉一拉翻， 但嗰個位拉唔撚到嘅， 即係嗰個位係好難拉，同埋嗱，除咗鼠閪根之外。屎忽后面都有条筋嘅， 佢之前咪伤咗屎忽嗰 位咯。我知屎忽后面嗰条筋又系好辛苦，点解？因为好难拉到。 嗰条都系叫鸠筋啊，因为日文鸠系屎忽啊嘛，即系鼠閪筋同埋鸠筋。 嗱，咁鼠閪筋一伤咧，就即系牵涉个部分又多啦。咁然之后你去即系痊愈又慢啦，佢牵涉里面嘅组件亦都好多。咁所以就好捻棘手啊！即系一伤呢啲，你发唔到力噶，你一发力佢就痛咯，佢又唔系好痛。即係戚一戚你嗰啲，咁即係應一應嗰下，咁你又變咗你又跑又難，而身又難，咁你射冇，即係你射波嗰啲又更加，咁變咗即係呢啲位置咧，好撚鬼鼠啊呢啲位，咁你要需要個時間就相當長嘅可能。 但係而家係咪未有佢 return 嘅日子啊？ 未喎，好似話對閪布朗都出唔到，我聽講話。 係嘛？好啊 ，keep 住係咁好啊。 咪睇下佢個鼠閪傷 點啊。即係咁啦，如果佢唔想，即係佢唔想斷腳嘅。咁咪咩囉，即係傷下啲鼠閪根呀、鳩根呀。 佢本身個人都閪㗎啦，仲傷埋鼠閪根。 係呀，嗰叫鼠咩其實？ 鼠閪根呀。 鼠閪根呀，原來真係叫做。 冇所謂嘅音嚟。 哦，鼠閪根。OK,OK, 咁好啊，呢、這個 good news 啦、啊、即係咪即管睇下佢要傷幾耐囉，同埋要還嘅。不過又調返轉講，曼聯球迷咁呀，屌到浪嚟飛天，而家又好撚 重。好嘢，好浪嚟好波。 冇咗佢又浪嚟狂入罰球，冇問題嘅。我哋仲有小豆。 係。 係咪咁撚勁， 但佢嗰日個罰球就真係好靚嘅，好撚靚個罰球，係真係。 佢其實琴晚嗰場波都有個罰球機會嘅，米魯列撲到嘅。咁我覺得喂，朗尼嘅罰球就即係不嬲都 OK 嘅，但係唔知今季係即 係我覺得 係腳風順啦定點啊？即係要再睇下啦。但係係刁轉咗嘅， 係 有老咗嘅， 有老咗， 即係一個文盲咧。就原来唔系真系计识字嘅，原来啊，即系都 一个文盲同埋恋慕狂系有进步噶。 系啊，系原来都系可以有智慧去射罚球嘅，即系你睇到佢射系进步咗 ，OK 咗。嗱，我呢啲咪持平咯，系咪先？不过我照屌你啫嘛，即系我哋就系持平呢啲，但 屌啊都系要屌佢。系咯，但系即系佢系射得靓就真系靓嘅。 系啊，咁但系都系嗨波咯。 系都系， 即系个结论都系嗨波咯。 所以四比一咯。 系啊， 四比四咯。 咁啊，节目嚟到尾声啦，系咪送翻首狂舞派啊？ 狂舞派。唔系播咗开波嘅时候，唔系播咗啦咩？ 未播，未播噶。播嗰首系头先开波播嗰首咧，就系、是、呢、這个Genesis Supernova， 就系呢个少女时代嘅最新 single 啦。咁啊，长中间嗰就阿曲婉婷嘅，即系嗰首叫咩名话 ？You 诶、啊，我的歌咩 ？You exist in my song。 系咩？有个英文嘅咩？ 啊！你存在我的歌声里，我唔记得咗嗰首叫咩？因为我点解咧？我喺 iTunes 度买噶，咁我一听到就即刻买咗啦。即系好耐嘅呢首歌，其实已经咁，但系呢排不如听啦。咁啊，阵间就送首阿 Kenny 好中意嘅运动啦。 好啊， 咁啊，拜啦，我哋好啦，拜拜， 拜拜。 若未来是五官的神情，就用自由做眼睛。望着路途亮与黑也高兴，哦哦哦，现在原是最好的年华，就尽全力爱吧，谁在瞩目凝望你吗？如画那样美丽无瑕。 I remember like it was yesterday, you and me chased the stress away, I wish I could see you one more time, so I'll tell you what was on my mind, feelings I had, I was too shy to say, wanna make sure you wouldn't cry today, I know it's getting colder, can lean on my shoulder, it's gonna be fine, I promise it isn't over, been gone too long, this emotional trip goes on and on, I hope you're strong, not alone anymore, cause you have this song. 一次又是最轻的吻啊，吻吻被谁砸过吗？愿望是留在掌心吻一下，现在仍是 是最青春年华，就尽情地爱吧，留树一马，来共舞吧。时光这样美丽无瑕。 Yeah, I'm addicted to your laughter. You are the only one that fills these pages and these chapters.You share our dreams, girl, I'll let you know my plans. Just look into my eyes, the best day of my life is with you, baby, you're holding hands. Let me dance tonight, to meet you on the stage night. To sing your love for you, be water on the sky. Oh, dance with me at night, and feel the darkness with the light. Cause you are my home. 佢覺得啱嘅，我同你一樣都係鍾意自己多啲。 流連城市，人來人往，為了理想起舞吧。狂雷暴雨亦要擁抱好嗎？無憾地笑，無憾地跳，夜晚看 你跳舞嘅时候，你喺度笑喎，唔系净个样笑，你手脚都笑喎。你呢啲啊，影爆！哇！ 流连城市，人来人往，为了你想起舞吧，狂雷暴雨。 細個真係有啲似一嚿豆腐花， 咁而家咧 一嚿識得跳 hip hop 嘅豆腐花。